同学大家好，感应篇前面讲过是非助走这个四句啊，这个四句是讲杀生之物，世间有许许多多的宗教，这些宗教的历史源远流长，几乎没有一个宗教不劝人戒杀的。杀盗淫妄不但是佛家的根本戒条，可以说是世界上所有宗教的基本戒条，都把不杀生摆在第一。事出世间古圣先贤，我们一定要尊重，尊重他的德行，尊重他的学问，尊重他修学的功夫，是我们望尘莫及的。高级的宗教没有不修禅定的，我们知道定中有境界，正如同一般人做梦，梦中有境界，梦中的境界是阿赖耶识意识里面的习气种子起现行，那么这是虚幻不实。可是定中的境界跟梦中境界完全不一样，定中往往能够看到过去，看到未来，看到我们这个世界，也看到他方世界，佛家讲的六道轮回，其实六道轮回是古印度几乎所有宗教共同的见解，他们怎么发现的呢？是在禅定当中见到的，不是一个人见到的，许许多多人见到的。我们能不能见到呢？答案是肯定的，只要你修定修清净心，不需要很长的时间，半年到一年你就能够见到恶鬼道，我过去出家时候有一个同学明严法师给我是非常要好的朋友，在那个年代他跟曲阳光老居士学密， 大概一年的时间，他告诉我，他在打坐的时候，在用功的时候，见到鬼道。鬼道里面生活状况跟人道相仿佛。他是在下午五六点钟，这个街上就有鬼走路了。那个时候是鬼道的清晨，数量不多。到夜晚十点钟之后，就很多了，很热闹了。人鬼杂聚，人看不到鬼，鬼看不到人啊。他借这个修持的功夫见到了。初见到的时候也害怕了。到以后习惯了，习以为常了，彼此也互相不干扰，而且居住在一起，他那个时候住在一个，那个地方修建一个塔，塔没有修成，只盖了两层，大概是由于经费也短缺，就停工了。他就住在那个塔里头，我叫他做半塔。那个里头也有几个鬼住在那里面，他们相安无事，彼此用功。所以跟鬼打交道不难了，比其他道容易多了。只要小小有一点定功，这个境界就能突破。那不是做梦，做梦不可能天天梦到一样事情。他那个定功说见到了鬼，天天见到他。所以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我们知道，每一个宗教，那些领导人，那些教主、大德，都有相当程度的定功，所以他们对六道情况了解得很清楚一直到非翔非非翔出天。可是这些人说知其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，世尊出现为我们讲经说法，把所以然的道理说出来了。为什么会有六道？六道从哪里来的？不但有六道，还有设法界。设法界、四圣法界，在其他宗教说的就少了。那是要有更高的定功。世间定功达不到世间定功在佛法里面讲四禅八定要想突出六道，了解六道以外的状况楞严经上讲的，你定功还要向上提升，九次地定，这超越六道了，才能见到四圣法界。这个能力，佛说的好是我们一切众生自己的本能并不是他有特权只有他见得到，别人见不到，不是的。佛说每一个人都能见到，你现在见不到是你的能力受到了障碍，这个障碍就是烦恼习气 啊，是非人我贪嗔痴慢，你有这些习气，把你的本能障碍了。啊，道理在此地。如果我们把烦恼习气放下了，舍弃了，我们的能力就恢复了。啊，了解六道的状况，知道六道里面的因果关系。诸圣先贤教给我们的这些教训呢，我们就懂得了，句句是真实话了。啊，杀生是要偿命的，生生世世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。佛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彼此互相都有业缘，缘很复杂，不是单纯的。佛把复杂的因缘归纳为四大类，啊，清因缘、所缘缘、无间缘、正善缘。每一条里面都是无量无边，佛经里面说得清楚，说得透彻。人与人的关系，人与一切无的关系，都离不开这个四缘。有缘，这就相遇了。但是缘呢，有善缘，有恶缘。冤冤相报。觉悟的人如何把恶缘转变为善缘，把善缘转变成法缘，这个要智慧。没有智慧做不到啊！啊，冤结要化解，所有一切宗教圣贤都是这样劝导人的。啊，冤家宜解不宜结。父子兄弟都是缘分。缘分遇到时候，这是在一家相聚，纵然在这一生遇不到，还有来生，还有后世，因缘聚会时，果报还自受啊。现在我们看这个社会，常常听到儿女不孝，兄弟不和，这是什么缘呢？当然是不善的缘。不善的缘如何能够变善？这是教学教化了。我们听了圣贤的教诲，心里明白了，觉悟了。纵然过去有恶缘，想想也就算了。把报复的念头放下了。 怨恨的念头啊消除了，这样才能够生起悲悯的心、慈悲心，来看待一切众生，看待一切冤亲债主，我们自己才能超脱，才能把自己心性不断向上提升，这是自求多福。我在早年初学佛的时候，张家大师教我，佛是门中有求必应，我们要真心求，要发愿求，自然就得感应。什么是真心，什么是妄心，要能辨别。为利益一切众生的心是真心，为自私自利这个心是妄心。我们学佛学这么多年，总算把这一桩事情搞清楚搞明白了，四弘誓愿大家都念得很熟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有没有真正想想这一句话的意思？众生无边，决定不分种族，不分宗教信仰，不分民族的界限、国家的界限，一律平等啊，尽虚空遍法界，一切众生通通包括在里面。度是什么意思？度是为众生服务的意思。所以真搞清楚了，我们人活在世间，要跟诸佛菩萨一样，要与古今中外的大圣大贤一样，活在这个世间，为什么？为社会安定，为世界和平，为众生幸福。这个需求要落实，那我们就真干了。为人民服务，为社会服务，为众生服务，为世界服务，没有私心，没有需求，没有任何条件，这个是圣人，这是贤人，这是为所有一切宗教公认的。我们以这样的心愿求佛菩萨，求一切神明都会得到帮助啊！绝对不是说我要信这个教神才帮助我，才保佑我，不信这个教 神就不保佑我，那是人的观念，那是错误的观念。我们在许多宗教经典里他没有这个说法啊，真正能舍己为人的人，这个人有福了啊，并没有说是一定要信教才行。所以典籍当中啊，有很多精彩的教诲啊，当然连佛法也不能避免，传的年代久了，不免后人呢有自己的意思加进去，这是难免的事情啊，我们要有智慧，要能看得出来啊。从什么地方看得出来呢？大公无私，那这个是圣贤的教诲，如果里头带一点私心的，可能是后人呢加进去的啊，那不是佛菩萨的话，那不是神明的教训啊。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去仔细观察了啊，所以我们遇到困难了，求佛啊，求神明保佑，求的方法我们要与佛菩萨，要与天地鬼神同一个善心，同一个善愿，同一个善心，人的心善、念善、行善，就能得诸佛菩萨加持，天龙善神保佑啊。一切为众生，不为自己啊。家里面家庭养儿育女，如果说是养儿防老啊，这中国人常讲的这私心啊，这个得不到佛菩萨保佑的啊。你养育儿女为社会，好好的教导他，他将来长大成人，为社会服务，为众生造福，你有这样的心愿啊，你能够做到啊，认真负责的做到，这是大贤啊，印光大师在文钞里面讲的很多啊。世界的安危，印祖说，女人做一大半的主宰啊。但是这个话，真正懂得的人不多。祖师说得好啊，家有良妻，他才有善良的人出来啊，有贤母，才有孝顺的子孙出现啊。贤能的丈夫，孝子贤孙，必定为社会、为众生造福。 啊， 这些大圣大贤、诸佛菩萨从哪里来的？母亲教出来的。啊，所以贤妻良母啊，是社会之宝啊，国家之宝啊，众生之宝啊。啊，这个话我们在佛门听到，儒家听到，其他宗教里头也是这个说法。啊，这是我们中国人所谓的是英雄所见，大略相同啊！许许多多宗教领袖彼此没见过面，没有在这里开过会啊。过去这个社会啊闭塞啊，其他的宗教的典籍我们也不容易看到啊。现在科技发达。资讯发达，我们有这个缘分接触到许许宗教，一看，哎呀，大家都同样的见解，同样的想法，同样的看法，同样的做法，啊，我们在这肯定，啊，古今中外，大圣大贤。他们的教诲是真实的，我们要求法了，要探讨，要明了，要深信不疑，依教奉行，自求多福啊，这也就能够利益社会，利益众生啊，达到我们啊，为社会、为世界、为众生幸福啊，达到这个目标啊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